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啊，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莱尔看到弗兰士和维尔夫先生一同走进一辆灵车，心里就觉得他们这一场密谈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莫莱尔回到巴黎去，而虽然他与夏多勒诺和阿尔佩同坐在一辆马车里，但是他们的谈话莫莱尔却一个字都没有听到。当弗兰士快要向维尔夫先生告辞的时候，维尔夫先生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哦，随便您什么时候都可以，阁下，弗兰士回答，越早越好。我悉听您的吩咐，阁下，我们一同回去好吗？假如那不会扰乱您的计划的话，绝对不会。于是这一对未来的翁婿就跨进同一辆马车。莫莱尔看着他们的经过，心里非常焦急，而这种焦急是有理由的。维尔夫和弗兰士回到圣奥诺路，检察官维尔夫不去看他的妻子和女儿，急急地走进他的内书房，递了一把椅子给弗兰士。弗兰士·伊皮南先生，他说，允许我提醒您，虽然初一看或许会觉得现在这个时间选择的非常不适当，但服从死者的旨意应该是我们陷于他们目前的第一件祭品呢、啊。所以允许我提醒您，圣米兰夫人在她的临床上所表示的圣意就是弗兰蒂的婚事不要耽搁。您知道死者的事务是办理的井井有条的，在他的遗嘱里，他把圣米兰家的全部财产都遗赠给弗兰蒂。公证人昨天把那些文件都给我看过了，我们可以借此详详细细地草拟婚约。公证人就是圣奥诺路波夫广场的迪斯康先生。阁下，伊皮南先生答道，弗兰蒂小姐现在正非常悲痛，或许她还不会想到出嫁的事情。真的，我怕。维尔夫先生插话进来说，弗兰蒂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完成他外婆最后的遗训，那方面不会有什么阻碍，我向您保证。弗兰士答道，既然如此，我这一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阻碍，时间尽可以随您安排。这件事情我以前已经答应过，我很高兴能履行我自己的诺言。维尔夫说，那么什么都齐备了，婚约本来在三天以前就可以签订，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我们今天就可以签订。弗兰士迟疑地说，但是守制呢？维尔夫回答，别怕，设下对于理智绝不会疏忽，在那三个月守制期间，维尔夫小姐可以到圣米兰去，住在他的庄园里。我说他的庄园，是因为那处产业是属于他的。在一个星期之内，假如您愿意的话，就可以在那儿成婚。我们不铺张，也不请客。圣米兰夫人希望她的外孙女儿在那儿结婚。婚礼完毕以后，阁下，您就可以回到巴黎来。而您的妻子则和他的继母一同度过他守制的时间。弗兰士说，好，随您的意吧，阁下。维尔夫先生说道，那么请您稍后半个小时，弗兰蒂就可以到客厅里来。我派人去请迪斯康先生，我们在分别以前先把婚约读一遍， 签了字，今天晚上维尔夫夫人就陪弗兰迪到他的庄园去，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去找他们。弗兰士说，阁下，我有一点请求。 是什么？ 我希望阿尔佩马斯夫和夏多勒诺能参加这次签约，您知道他们是我的证人。 啊，半个钟头的时间已经足够通知他们了，您亲自去找他们还是派人去呢？ 我愿意自己去一趟，阁下。 那么希望您能在半小时以内回来，男爵，弗兰迪那时也可以准备好了。 弗兰士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房间。房门刚刚关上，维尔夫先生就派人去告诉弗兰迪，要他半小时之内到客厅里去。他希望公证人和伊皮南先生以及他的证人也能在那个时间以内赶到。这个消息顿时轰动了全家。维尔夫夫人不肯相信，弗兰迪犹如遭了雷击一样，他四面观望，想寻找救兵。他本来想下楼到他祖父的房间里去，但他在楼梯上遇到了维尔夫先生。维尔夫先生挽住他的手臂，领他到客厅里去。在后见室里，弗兰迪遇到了巴洛斯，他绝望地看了一眼那个老仆人。过了一会儿，维尔夫夫人带着她的小埃德瓦进客厅来了。她显然也分尝到了这个家庭的悲哀，因为她的脸色苍白，神态很疲倦。维尔夫夫人坐下来，她把埃德瓦抱在她的腿上，时时痉挛地把这个孩子紧压在她的胸前，似乎她的整个生命都已集中在小埃德瓦身上了。不久，他们听到两辆马车滚进前庭，一辆是公证人的，一辆则载着弗兰士和他的朋友。一会儿，全体都聚齐了。弗兰迪的脸色是这样的苍白，浅蓝色的血管从他的太阳穴上伸展出来，环绕他的眼睛一周，又垂下到他的脸颊，可以看得很清楚。弗兰士也深受感动，夏多勒诺和阿尔佩也互相惊愕地望着对方。刚才结束的那一幕仪式似乎并不比快要开始的这一场更忧郁。维尔夫夫人坐在一副天鹅绒帷幕的阴影里，而且因为她时时低头紧贴着她的孩子，所以他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得出来。维尔夫先生照往常一样，脸上毫不动容。公证人按照向来的惯例把文件摆在桌子上，在一张圈椅里坐下来，举起他的单眼镜转向弗兰士。 您是不是弗兰士·奎斯奈尔先生伊皮南男爵？ 他问道。虽然他知道的十分清楚。 是的，阁下， 弗兰士回答。公证人鞠了一躬。 那么阁下，我应维尔夫先生的请求得通知您一声，您和维尔夫小姐这件计划中的婚事已改变了诺提埃先生对他孙女儿的情感，已把他本来预备遗赠给他孙女儿的财产全部剥夺。让我赶快声明一句，他继续说，第一主人只能有权把他的财产赠让一部分，现在即已全部赠让，所以那份遗嘱经不起攻击，马上可以宣告无效。 是的，维尔夫先生说，但我要提醒伊皮南先生，在我在世的期间，家父的遗嘱绝不允许任何人攻击，因为我的地位绝对不允许招惹一丝谗谤。 阁下，弗兰士说，这样的一个问题竟当着弗兰蒂小姐的面提出，我深表遗憾。我从来不曾探问过她的财产数目，而且不论她的财产多么有限，总要比我的多。 设下很已能和维尔夫先生联姻为幸，而我所寻求的只是幸福。弗兰迪暗地里很感谢的，两滴泪珠默默地滚下了他的脸颊。 而且阁下，维尔夫对他的未来女婿说，你的预期除了在这方面受了一部分损失以外，这一份出人意料的遗嘱对你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这完全是诺田先生头脑衰弱的结果。他所不高兴的并不是因为弗兰迪小姐要嫁给您，而是因为他要嫁人，不论嫁给哪一个人他都会同样的伤心。老年人是自私的，阁下，维尔夫小姐一向是埃提诺先生忠实的旅伴，当他成为伊皮纳男爵的夫人的时候，那就不能了。家父的情形很可悲，由于他的头脑衰弱，理解力贫乏，所以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和他商谈。我确信在目前这个时候，虽然诺铁先生知道他的孙女儿快要结婚了，但他一定甚至把他未来的女婿的名字都忘记了。维尔夫先生说完这番话，弗兰什鞠了一躬，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口，房门忽然打开了，巴罗斯出现了。 诸位， 他说，他的语气异常的坚决，在这种庄严的状况之下，不像是一个仆人在对他的主人说话。 诸位，诺铁先生希望立刻和弗兰士·奎斯奈尔先生伊皮的男爵谈一次话。 他也像公证人一样，为了免得找错了人，所以把入选的新郎的全部头衔都背了出来。威尔夫先生吃了一惊，威尔夫夫人让他的儿子从他的腿上溜下来，弗兰迪站起身来，脸色苍白，哑口无言，像是一尊石像。阿尔佩和夏多勒诺再度交换眼光，而且比第一次更表示惊愕。公证人望着威尔夫， 这是不可能的， 检察官威尔夫说，伊皮纳男爵这个时候是不能离开客厅的。 我的主人诺铁先生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希望和弗兰什伊皮纳先生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巴罗斯用同样坚决的语气回答。 那么诺迪安爷爷现在能讲话了？ 埃德瓦说，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的莽撞，可是维尔夫夫人对他这句话甚至连笑都没有笑一下。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是这样的忙碌，情势是这样的严重。威尔夫先生说， 对诺铁先生说，他的要求无法照办。那么诺铁先生向这几位先生宣布， 巴罗斯说， 他要人抬他到客厅里来。 惊愕的情绪已经到达了顶点，维尔夫夫人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觉察的微笑。弗兰迪本能地抬起他的眼睛，像是在感谢上苍。维尔夫先生说， 请你去一次弗兰迪，看看你的祖父这次又有什么新的怪念头。 弗兰迪急忙起身赶快向门口走，但维尔夫先生忽然又改变了念头。 且慢， 他说， 我和你一起去。 弗兰士这时说，哦，原谅我阁下，据我看，既然诺铁先生派人来找我，就应该由我实现他的希望，而且我还不曾拜见过他，我很高兴能向他表示我的敬意。此时维尔夫的态度显然很不安，他说， 阁下，请不必劳驾。 好，弗兰士用一种坚决的口吻说，宽恕我阁下，我很想向诺铁先生证明他对我怀有恶感是多么的错误，而且不论他对我厌恶到什么程度，我决定要用我的诚挚的情谊来克服他，所以我不愿意丧失这个解释的机会。弗兰什不听维尔夫先生的话，站起身来跟弗兰提走。 弗兰迪飞也似的奔下楼梯，高兴的像一个落海的海员发现了一块可以攀附的岩石一样。维尔夫先生跟在他们的后面，夏多勒诺和阿尔佩第三次交换眼神，越来越莫名其妙了。诺提埃老人穿着黑衣服，坐在他的圈椅里准备接见他们。当他所期待的那三个人进来以后，他望着门，巴罗斯就立刻把门关上。弗兰迪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喜悦。维尔夫对他耳语说：记住，假如弗兰迪先生希望延迟你的婚事，我不许你懂得他的意思。弗兰迪的脸红了，但没有回答。维尔夫走进诺提埃先生面前：您要求见见弗兰士伊皮南先生，现在他来了，我们都希望他来谒见您一次。我相信在这次谒见以后，您就会知道您反对弗兰迪的婚事是多么没有根据。诺提埃老人只用目光来回答，那目光使维尔夫的血顿时冷了下来。诺提埃老人用他的眼睛向弗兰迪做了一个表示，要他走过来。幸亏他和他的祖父一向是谈惯了的，所以没有多久他就懂得爷爷是想要一把钥匙。然后诺提埃老人的眼光又盯住那放在两个窗口之间的一只小柜的抽屉上。弗兰迪打开那只抽屉，找到了一把钥匙。弗兰迪知道这就是爷爷想要的东西，于是他又去注意诺提埃老人的眼睛。诺提埃老人的眼睛转到一只旧写字台上，这只写字台早就被人遗忘，以为里面不过藏着一些无用的文件。 要我打开写字台吗？ 弗兰迪问。老人用眼睛回答：是的。 开抽屉？ 是的。 边上的那些？ 不。 中间的那只？ 是的。弗兰迪打开抽屉，拿出一件文件。 你要的是这个吗？ 他问。老人还是用眼睛回答：不。弗兰迪把其他一切文件都一一拿出来，直到抽屉都拿空了。 抽屉已经空了，爷爷。 弗兰迪说。诺提埃老人的眼光盯在字典上。 哦，我懂了，爷爷。 弗兰迪把字母一个一个地指下去，直到 S 这个字母上，老人制止住了他。弗兰迪翻开字典，一直寻到暗格这两个字。 哦，抽屉里有暗格吗？ 弗兰迪说。是的。老人用眼光表示。 有人知道吗？ 诺提埃望着仆人出去的那扇门。弗兰迪说： 巴罗斯。 是的。 要我去叫他来吗？ 是的。老人仍旧用那眼睛回答。弗兰迪到门口去叫巴罗斯。威尔夫看得不耐烦了，汗珠从他的前额滚了下来。弗兰士待在一边，那个仆人来了。 巴罗斯，祖父叫我打开写字台的那只抽屉，里面有一层暗格，你知道它的开法，请你打开一下好吗？ 巴罗斯望着诺提埃老人。老人用聪明的眼光说：服从。巴罗斯在一只密钮上按了一下，抽屉的夹底脱了出来，他们看见了里面有一卷用黑线绑住的文件。 您要的是这个东西吗，老爷？ 巴罗斯问。 是的。要我把这些文件交给维尔夫先生吗？ 不。 给弗兰提小姐？ 不。 给弗兰士伊皮奈先生？ 是的。 弗兰士很惊奇，他向前跨了一步。给我，阁下，他说。 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了这些问题。弗兰士从巴罗斯手里接过来，把他的眼光射到那包纸上。他念叨： 我死以后，这包东西交给杜兰特将军，再由杜兰特将军转给他的儿子，舒淇妥为保存，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份最最重要的文件。 哦，阁下， 弗兰士问道，您希望我把这卷文件怎么样呢？ 检察官维尔夫说，一定要您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 不，诺铁老人用眼睛急切地回答。 您希望把它念一遍吗？ 弗兰迪说， 是的， 老人用眼睛回答。 您懂了吧，男爵阁下，我祖父希望您把这卷文件念一遍。 弗兰迪说。 威尔夫不耐烦地说，那么我们且坐下来吧，因为这得花一些时间呢。 老人的眼光说，坐。威尔夫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但弗兰迪依旧站在他祖父的旁边，弗兰士站在他面前。 念吧，老人的眼睛说。 弗兰士撕破封套，在最深沉的寂静中念道，摘自1815年2月5日圣杰克斯街拿破仑党俱乐部会议录。 弗兰士顿了一顿，1815年2月5日，他说，这是家父被害的日子呀。 弗兰迪和维尔夫都变成了哑巴，只有那老人的眼光似乎明明白白地在说， 念下去。 但是，弗兰士说，家父是在离开这个俱乐部以后才失踪的。诺提埃老人的眼光继续说， 念呀。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爱我的爸，我的妈。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弗兰士说，但是家父是在离开这个俱乐部以后才失踪的。 诺天老人的眼光继续说，念呀。于是弗兰士又继续念道， 书证人炮兵中校路易斯杰克博尔贝，陆军准将埃迪安杜香比及森林水利部长克劳特里卡伯宣称，二月四日接到厄尔巴岛送来的一封信，向拿破仑党俱乐部推荐弗莱文·奎斯奈尔将军，略位自1804年到1814年间，将军始终在圣上手下服务，路易十八最近遂封他为男爵，并赐予一匹难彩衣一处，但据说他仍旧忠心于拿破仑皇朝，因此送了一张条子给奈斯奎尔将军，请他出席第二天的会议。条子上没有开明会议地点和街名或门牌号码，也没有署名，只是通知将军，请他在九点钟的时候准备好，自会有人来拜访他。历次会议一向都在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举行到午夜。九点钟的时候，俱乐部的主席亲自前去拜访，将军已经准备好了。主席通知他，这次介绍他去赴会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绝不能知道开会的地点，他的眼睛被蒙住，发誓绝不撕开绑带。奎斯奈尔将军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以人格担保，绝不想去发现他们所经的路线。将军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但主席告诉他不能用那辆车子，因为假如车夫能睁大眼睛辨认他所经过的街道，那么绑住主人的眼睛就是多余的事情了。那么必须怎么办才好呢？将军问。我的马车在这儿。主席说，那么您请这样信任您的仆人，可以把一个不能让我知道的秘密委托给他吗？我们的车夫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主席说，给我们驱车的是一位国务顾问呢。那么我们另有一种危险，将军大笑着说，可能翻车。我们以为这种玩笑的态度证明将军出席这次会议绝无被迫的嫌疑，而是他自愿来的。他们坐进马车以后，主席向将军提醒他自己的誓言，要他把眼睛蒙住，他并不反对。路上主席好像看见将军有移动那条手帕的企图，就提醒他的誓言。不错，将军说。马车在一条通到圣杰克斯去的小街前面停住，将军扶着主席的臂膀下车，他不知道主席的身份，还以为他只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他们穿过那条小街，走上二楼，进入会议厅，讨论已经开始。会员们因为知道那天晚上要介绍一个新会员，所以全体都出席。到了房间中央，他们请将军解除他的绑带，他立刻照办。这个社交团体他到现在才知道他的存在，但他却在这个团体里看见这么许多熟悉的面孔，所以他似乎很表示惊奇。他们问他的证件，但他只是回答说，那封厄尔巴岛来的信应该已经通知他们了。弗兰士打断了自己的诵读，说，家父是一个保王党，他们大可不必问他的证件，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敬重令尊的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亲爱的弗兰士先生， 威尔夫先生说，意见相同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 念呀。 老人的眼光继续说， 弗兰士 继续念叨。于是主席就要他说得更明白一点，但奎斯奈尔先生回答说，他希望先知道他们要他做些什么事情。于是他们就把厄尔巴岛来的那封信的内容通知他，那封信把他推荐给俱乐部，让他大概可以增进他们党的利益。其中有一段讲到波拿巴的回来，并且说另外还有一封更详细的信托埃及王号带回来，那艘船是属于马赛船商莫莱尔的，船长对于圣上十分忠心。在这期间，这位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可资依赖的兄弟般带来的将军，始终不明显地现出厌恶不满的表示。当那封信读完的时候，他依然紧皱着眉头，默默地一言不发。哎，主席问道，您对于这封信有什么话说，将军？我说，我现在不久以前才宣誓效忠路易十八，现在要我为了废皇来破坏自己的誓言，那未免太快了。这个答复是太明显了，他的政见已不再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将军，主席说，我们不承认有国王路易十八，也不承认有一位废皇，而只承认被暴力和叛逆逐出他的法兰西帝国的圣上陛下。原谅我，诸位，将军说，你们或许可以不承认路易十八，但是我却承认，因为他封我做男爵和元帅，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所以能获得这两个衔头，得归功于他的荣归法国。阁下，主席用一种最严肃的口吻说，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您说话得小心，您的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关于您的事情，厄尔巴岛上的人是受骗了，而且我们也受骗了。我们对您的这一番交往，证明我们很信任您，而且以为您抱着一种足以使您增光的政见。现在我们发觉我们错了，一个衔头和一次晋级已经使您依恋于我们希望推翻的那个政府。我们并不强迫你帮助我们，我们绝不勉强拉人参加我们，但我们要强迫您做光明正大的举动，即使您未来不愿意那样做。您所谓正大光明的举动，就是知道你们的阴谋，要不把它泄露出去，但我以为这样做法就成了你们的同谋犯。你瞧，我可比您坦白。啊，我的父亲！弗兰什又打断了自己说，我现在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谋杀他了。弗兰迪情不自禁地向那个青年人瞟了一眼，弗兰什的脸上正荡漾着热烈的笑丝，看来很可爱。维尔夫在他的背后踱来踱去，诺提埃老人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表情，仍保持着他那种庄严威凛的神气。弗兰什的眼光回到原稿上，继续念叨，阁下，主席说，你来参加这次集会是请来的，不是被强迫来的。我们提议要您绑住眼睛来，您接受了。当您同意这两个要求的时候，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并不希望保障路易十八的王位，否则我们就不必这样小心地躲避禁屋部的监视了。您戴上一个假面具来发现我们的秘密，然后又撕下那个假面具，要摧毁信任您的那些人。假如我们让您那样做，那未免太宽大了。不，不，您必须首先宣誓，究竟您效忠于现在在位的那个短命国王，还是效忠于皇帝陛下？我是一个保王党，将军答道，我曾宣誓尽忠于路易十八，我决定信守这个誓言。这几句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有几个会员显然已在讨论适当的办法来使将军后悔他自己的鲁莽。主席又站起来，在恢复了肃静以后说，阁下，您是一个严肃聪明的人，绝不会不明白我们目前这种形势的后果。您的坦白已经指示出我们应该向您提出什么条件，所以您得凭您的人格发誓，绝不泄露您所听到的一切。 将军用手握住剑柄喊道，假如你们讲到人格，首先就不要破坏人格的基本条件，不要用暴力来强求任何东西。而您阁下，主席很镇定地说，但他的镇定比将军的愤怒更可怕，不要去碰您的剑，我忠告您。将军带着略感不安的态度向四周环顾，可是他并不让步，却集中他的全部精力。我不发誓，他说。那么您必须死。主席平静地回答，伊皮难先生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他第二次向四周环顾，有几个俱乐部的会员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议，在大场底下摸他们的武器。将军，主席说，您不用慌，这里都是有人格的人，我们在采取最后的极端措施以前，要先用各种方法来说服您，但您说过，这儿的人都是叛徒，您掌握着我们的秘密，您必须把它交还给我们。这几句话后面来了一片意义深长的寂静，因为将军并没有答复，把门关上。主席对守门的人说，这句话以后依旧是死一样的寂静，然后将军走前几步，竭力控制他自己的情感。我有一个儿子，他说，当我发觉自己处在一群暗杀犯之间的时候，我必须为他着想。将军，大会的首领带着一种高贵的神气说，一个人可以侮辱50个人，这是弱者的特权，但他使用这种特权是错的。听我的忠告，发誓吧，不要再侮辱。将军的锐气又被首领的威仪挫折了，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主席台前，用什么形式？他说，是这样的，我凭我的人格发誓，我在1815年2月5日晚上9时至10时的时间所见所闻的一切绝不向任何人泄露，如为此事，甘愿身死。将军打了一个神经质的寒战，似乎深受感动，一时不能作答。然后他克服他那种表示得很明显的厌恶感，念出那个所需要的誓言，但他的声音是这样的低，简直很难听到，以致大多数会员都坚持要他清清楚楚地重说一遍，他也照办了。现在我可以自由退席了吗？他说。主席站起来，指定3个会员陪他，先把将军的眼睛蒙上，然后和他一同进入马车。那3个会员之中，有一个就是为他们驱车到那儿去的车夫。您希望送您到什么地方？主席问。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不再看见你们。伊皮南先生回答。请您明白，阁下，主席答道，你已经不是在会场里了，现在大家都是个人，不要侮辱他们，除非您自愿负责。但伊皮南先生不听这些话，继续说，你们在你们的马车里还像在你们的会场里一样勇敢，因为你们还是4对1。主席喊住马车，他们这时已到奥密斯码头，那儿有石阶通过河边。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停车？伊皮南问。因为阁下，主席说，您侮辱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在未得到光荣的报偿以前不愿意再前进一步了。又是一种暗杀的方法吗？将军耸耸肩说，不要嚷，阁下，除非您希望我把您看作一个懦夫，以弱者的身份当挡箭牌。您只有一个人，对付您的也只有一个人，您身边有一把剑，我的手杖里也有一把，你没有证人，这几位先生之中有一位可以为您服务，现在假如您高兴的话，请除掉您的绑带吧。将军把他眼睛上的手帕撕下来，我终于可以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了，他说。他们打开车门，4个人都走出来。弗兰什又再次打断了自己，他擦了一擦他额头上的冷汗。他父亲去世的详细情形，截至那时为止，始终还是一个谜。现在由这个做儿子的浑身颤抖、脸色苍白的把他高声诵读出来，的确使人感到一种敬畏的气氛。弗兰迪紧握着他的双手， 像是在祈祷。诺铁老人带着一种极其轻视和骄傲的表情望着威尔夫。弗兰士继续念叨，我们前面说过，那天是2月5日，三天来天气非常寒冷，实际上结着一层冰。将军身材高大结实，主席把有栏杆的那一边让给他，使他可以扶着栏杆下去，两个证人跟在后面。这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从石级到河边的这一段地面上盖满了雪和霜。陪证人之一到附近的一只煤船上去借了一盏灯笼，他们在灯光下检查武器。主席的那把剑很简单，正如他所说的，就是套在他手杖里的那一把。他的剑比将军的剑短5法寸，而且没有护手把。将军提议拿2把剑来抽签，但主席说他是挑衅的一方，而且当他挑衅的时候，本来以为每人用他自己的武器的。两个证人极力坚持抽签，但主席吩咐他们不要多说话。灯笼放在地上，两位敌手站定部位，决斗开始了。灯光使那2把剑看来像是电光的闪耀，至于人，他们简直看不清楚，黑暗实在太浓了。伊皮难将军原被公认为陆军中最好的箭手之一，但他在攻击的时候因为被对方压得太紧，所以没有刺中他的目标而跌了一跤。证人们以为他死了，但他的敌手知道自己的箭并没有刺中他，就伸手去扶他起来。这种情形非但没有使将军平静下来，而且倒反激怒了他。他向他的敌手冲上去，但他的对手一箭都不曾续发。将军三次中箭，三次后退，他觉得自己被迫得太紧，就再度采取攻势。攻到3箭，他又跌倒了，他们以为他又是像第一次那样滑倒的。证人们看到他不动，就走进去想扶他起来，但去抱他身体的那一位证人觉得他的手上沾到了一种温热潮湿的东西，那是血。将军本来几乎已经昏厥过去了，这时又苏醒过来。啊，他说，他们派了一个剑术大师来和我决斗。主席并不回答，走进那个提灯笼的证人，撩起他的衣袖，把他手臂上所受的2处伤露给他看，然后解开他的上装，解开背心的纽扣，露出身侧所受的3处创伤。可是他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5分钟以后，伊皮南将军死了。弗兰士读到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哽咽，以致他们简直没有听清楚是些什么话。于是弗兰士顿了顿，用手在眼睛上抹了一下，像是要驱散一片云。但是在片刻的寂静以后，弗兰士继续念叨，主席把剑插入他的手杖，转身走上石级，一道鲜血顺着他的脚步滴在白雪上。他刚走到石级顶上，忽然听到河水里发出一下重浊的冲击声，那是将军的尸体所发出来的声音。证人们验尸，他却已身死，就把他抛入河里。所以将军是在一场高尚的决斗中被杀死，而不是被冷箭暗杀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签署这卷文件以明真相，甚恐将来传闻失实。这幕可怕的场面里的角色可能被诬为蓄意谋害或其他不名誉的行为。波尔贝·杜香比·里卡波。弗兰士读完这一卷可怕的文件，弗兰迪感到脸色苍白，抹掉一滴眼泪。威尔夫浑身发抖，畏缩在一个角落里， 以哀恳的眼光投向那个铁石心肠的老人。阁下，伊皮南对诺提埃说，这卷文件上的证人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士，既然您对于这些情形知道得这样详细，既然您似乎很关切我，虽然截至目前您所给我的只是悲痛，请不要拒绝给我最后的满足。告诉我，那个俱乐部的主席叫什么名字？我至少也可以知道，杀死我那可怜父亲的究竟是谁。维尔夫机械地去摸门把，弗兰迪后退了几步，他比谁都更早预料到他祖父的答案，因为他常常看见他祖父的右臂上有两块斑痕。小姐，弗兰士转向弗兰迪说，您和我合力来找出究竟是谁使我两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弗兰迪依旧哑口无言，一动不动。 算了吧，阁下，维尔夫先生说，这幕可怕的场面再别延长下去了，那个名字是故意隐晦掉的，家父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主席究竟是谁，即使知道他也无法告诉您，字典里是没有专用名词的。 好，痛苦啊，弗兰士喊道，我所以还能有勇气读到底，就是希望至少可以知道杀死我父亲的那个人的名字。阁下，阁下，他转向诺铁喊道，看在老天的面上，想想办法，想一个办法来使我知道吧。 是的，诺铁用眼睛回答。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